记得伤歌都虚焦，收集在那招班主任在讲早操，下课的拉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校服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花儿不见了，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 对，节目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你没有听错，是《明日之子》当中一个只有17岁的男孩钟逸轩创作的《17岁的夏天》。我觉得在他的歌声里面有一种17岁少有的这种平静和淡定。我知道这首歌是因为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听着自己同事的节目采访他，然后就播放了这首歌。那样的歌声还有歌里所唱的那些场景，一下子就可以把你拉回到自己青春年少之时17岁的校园生活啊。我想现在的时间高考结束没有多久，马上我们陆陆续续的就会迎来毕业季，当然现在很多高校都已经在拍摄各种各样的这个毕业照，当然还会有很多的这种散伙饭，所以听这首歌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感怀。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种情怀，借这首歌想问你，你多大了？你毕业多久了？在毕业这么多年之后，你有参加过同学聚会吗？另外就是17岁的时候你在干嘛？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齐豫所演唱的一首英文歌曲《17岁》。 I learned the truth at 17, that love is meant for beauty queens and high school girls with clear skin smiles who married young and then retired. The Valentines I never knew, the Friday night charades of youPayment due exceeds accounts received at 17.

我相信会有很多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一些让人觉得很轻松的画面，但是我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却是让我很感动的一场戏，就是在操场上那个17岁的爸爸对着自己的女儿说，在你年轻的时候任何伤心的事都感觉像是世界末日，其实不是末日，一切才刚刚开始。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会遇到几个这样的混蛋，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男孩，一个认真对待你的男孩，就像日出日落陪伴着你一样。2009年的这一部美国的青春喜剧爱情片，我个人觉得还不错，所以提醒那些喜欢看喜剧片、喜欢看青春喜剧片的朋友，倒不妨找来看一看。记得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重返17岁》，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林志颖《17岁的雨季》。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成长已慢慢接近。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成长已 这是来自于林志颖所演唱的十七岁的雨季。十七岁的你在干什么？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在读书，而林志颖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凭借着这首十七岁的雨季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据说当时他的这种爆红速度，很多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亚洲小旋风。另外他还被当时的媒体称之为娱乐圈最神的神话，是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唱最年轻的歌手保持记录人。十七岁，如果你回想起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也会梳着跟他一样的发型，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胶原蛋白脸上的青春洋溢的状况，现在回头去看自己的照片好像跟他还差不多，但现在呢，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呢？据说郭德纲跟他同龄，所以我就想在这时间提醒各位，不管你是男士还是女士，是该好好保养自己了。但愿你的颜值巅峰不是在十七岁，而是在现在。但愿你的青春可以一直永存。来听陶喆的这首《十七岁》。 她是个十七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相信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我是个十七岁的小男孩，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如果自己觉得好傻的事，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那是多么纯洁的相爱。不知我怎么变了，不知他怎么变了，我慢慢知道什么叫做忘记， 在

了17岁，这首歌收录在他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如果有一天》里面。据说当时刘德华参与了这张专辑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整张专辑毫不掩饰他作为一个男人40岁的那份沧桑和坦白。年纪、岁月、一切过往和现实的负担都成为了坦白诉说的一个东西。有人说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是明亮宁静，听起来是非常安详舒适的一种状况。那其实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问了你，十七岁的时候是在干什么，你最难忘的17岁的往事现在还能想起吗？刘德华在这首歌里就直接回忆了自己的17岁，开场的就唱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培训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我听到这样的歌词觉得年轻真好，有梦就应该勇敢去追，不怕失败，因为失败了还可以重来，一切都来得及。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单车》。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行该路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 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单车》。我不晓得从我多大开始，自行车已经成为我回忆往事的一个物件了。当然现在可能这种情节会少一点，因为到处都是共享单车。我记得我曾经在一期音乐关键词是单车的节目当中说过，关于单车我甚至曾经有抱怨过自己的父母，因为我一直到16岁左右个子都很小，然后单车他们总担心我腿不能直接够到这个地上， 怕我摔着，所以一直不肯教我。可是我的记忆当中却有父母手把手教哥哥骑车的画面，所以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很不爽。那后来我是怎么学会单车的？是十七岁我住校借的走读同学的车学会的，而且是一个女士单车，很矮，十七岁的时候好像个子还没有太高，所以我一直放不下这个事情，一直会觉得很不爽。我不晓得收你钱的你家里面是几个小孩，会不会因为父母对谁谁谁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没给你做你就会不爽，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比较小气。我今天听这首陈奕迅的单车，说我十七岁学会骑单车之外，还要推荐一部关于十七岁的单车的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导演，高圆圆、周迅主演，一部很不错的文艺片，在很多影展上都拿了大奖。可是要提的就是因为当年这部影片没有送审就直接送到国外去参展柏林电影节了，所以当时是禁止在内地公映的，直到2004年这部影片重新送审通过了才允许公映。如果你感兴趣，你喜欢文艺片，倒不妨找来看一看。记得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十七岁的单车》。继续来听这首《梦想自行车》。 我走在明媚阳光下，光影流动像云霞。我追着清风，踏着我的步伐。我骑着自行车出发，天不怕地不怕。我心中的梦想不会倒下，不记得什么时候梦想开始萌芽，感觉就像钟声喧哗，眼前是黑云白瓦，心里有过变卦，依然拥抱当初的想法。梦想的人想收不到花样年华，就让时光白白蒸发，像自行车一样的梦想不需要复杂，一步一步向前。想燃烧像红霞，还要迸发出最闪烁的火花。我应该不是千里马，只管不要停下，就让梦想在你手里开花。忘记了什么时候朝着目标挥手，吸一口气就往前走，再看看左看看右会是什么念头，自行车还跟我并肩走。没有梦想的人想收不到花样年华，就让时光白白蒸发，自行车一样的梦想不需要复杂，一步一步向前踏。没有梦想的人想收不到花样年华，就让时光白白蒸发，像自行车一样的梦想不需要复杂，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十七岁，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绮贞的这首《十七岁》。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我的孩子气给我勇气。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不轻易接受谁的邀请。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我自己。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不在意谁的否定。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 来自于陈绮贞所演唱的《十七岁》，这是一首没有发表的音乐作品，只有现场版本。一个木吉他这样轻轻的吟唱，你仿佛可以感受到陈绮贞通过这首歌说的是关于勇敢和她自己成长的一个故事。你可以在这首歌里听到这样的歌词，虽然不清晰，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到：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我的孩子气给我勇气。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天起，不在意谁的否定。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听着这样的歌词，然后我就不免感慨：十七岁，年轻真好，有点孩子气属于正常，年轻相当不错，因为足够勇敢，而且还会冲动一点，也很正常。而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曾经我看过的一本散文集，一个15岁的孩子所写的《十七岁不哭》。据说当年他发表这个散文集的时候，是跟他父亲做了一个交易。他从小是从美国和中国这两地来读书的一个孩子，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家里希望他得到中西方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对此竭尽所能。他说尽管自己的古文很好，作文还获得过全国作文竞赛大奖，但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你难免会碰到一些港台地区去的一些中文老师逼着他写繁体字。有一次呢，他父亲就跟他开出了一个条件，说如果你能够写一本书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写这个繁体字了，而且想去哪儿玩都随你。年轻嘛，15岁，一听到这样的许诺，自然就冲动起来，写了这本《十七岁不哭》，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如果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应该是李晨主演。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出来看看。而今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李芳芳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觉得她的这个冲动，在今天对于她来说，应该是最美的回忆，最甜的回忆吧。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这首杨子姗所演唱的《微甜的回忆》。 没人打开的记忆，又自动播放在夜空里。离开的人 流星又回来，要我的心没人打开的泪滴，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泥泞的路，坎坷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不要伤心，不要灰心，是命运叫我的事情。苦难都虚脱的绝境，会被时间酿成唯甜的回忆。 十七岁你在干什么？大部分人都在读书，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还能够拥有这样的青春，我觉得你可以去折腾，只要是好的对的美好的都可以去追逐，万一要实现了呢，对不对？大家我也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过去很多年了，十七岁，甚至在你的记忆当中回想起十七岁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有些累，因为学业太紧张，但是如今回头去看应该是幸福的吧，除了学业好像没有太多其他的压力，对不对？十七岁于我而言，我今天坐在这里跟你分享这么多歌，我觉得它就像花儿一样美好，好好珍藏这份属于你十七岁独一无二的记忆吧。好，今天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王源的这首十七，在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害怕回头望身后，一路向山川和海洋，红黄路灯的光照在我背影更加的凄凉，一个人在路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被遗忘的过往，遗忘的就让它遗忘。蝴蝶飞过了山岗，去寻找那点微弱的光亮。 停在这第七章，写下去才知道梦有多长。我害怕自己受伤，有时找不到方向，旅途从在的地方，我害怕世界疯狂，一路上跌跌撞撞，时间团流磨灭我的锋芒，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害怕回头望身后遗落下山川和海洋，红黄路灯的光照在我背影更加的细亮，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被遗忘的过往，遗忘的就让它遗忘，蝴蝶飞过了山岗，去寻找那点微弱的光亮，故事不能停在写下去才知道梦有多长，我